攻读《列王纪下》第二十章。在那些日子内，西泽克雅患病垂危，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伊雅来看他，对他说：上主这样说，快料理你的家务，因为你快要死，不能久活了。西泽克雅就转面向墙，恳求上主说：上主，求你记忆我如何怀着忠诚齐全的心在你面前行走，如何做了你视为正义的事。然后西泽克雅放声大哭。伊撒伊亚出来，还没有走到中院，上主的话传与他说：你回去告诉我人民的领袖西泽克雅说，上主，你祖先达味的天主这样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祈祷，见到了你的眼泪。看，我必要治好你，第三天你就能上上主的殿。我要在你的寿数上多加15年，且由亚述王手中拯救你和这座城。为了我自己和我的仆人达卫，我必保护这座城。伊撒伊亚遂吩咐说：拿一块无花果饼来。人就拿来贴在窗口上，君王就好了。西泽克雅对伊撒伊亚说：有什么征兆，上主要治好我，第三天我就能上上主的殿。伊撒伊亚回答说：这就是上主给你的征兆，上主必实践他所说的话。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，还是要往后退10度？西泽克雅答说：日影向前进10度太容易，我不要，我要日影倒退10度。先知伊撒伊亚呼求上主，上主就是设在阿哈兹日晷上的日影倒退了10度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丹的儿子穆洛达克巴拉丹派人来见西泽克雅，呈上书信和礼物，因为他听说西泽克雅患病又好了。西泽克雅非常高兴，就叫使者参观自己的宝库、金银、香料、珍膏和武器库，以及他府库内所有的财宝。凡他宫中和全国内所有的，西泽克雅没有一样不叫他们不看的。伊撒伊亚先知遂来见西泽克雅，对他说：这些人说了什么？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到你这里来的？西泽克雅回答说：他们是从远方，从巴比伦来的。先知又问说：他们在你宫中看见了什么？西泽克雅回答说：凡我宫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了；凡我府库内所有的，没有一样我不叫他们不看的。伊撒伊亚遂对西泽克雅说：你听上主的话吧，日子要到，凡你宫中所有的及你祖先直到今日所积蓄的，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，什么也不会留下。上主说：此外，由你所出及你所生的子孙中，也有一些要被掳去，在巴比伦王宫内充当太监。西泽克雅对伊撒伊亚说：你所说的上主的话是合理的。第二说：唯愿我有生之日有平安，有安全。西泽克雅其余的事迹，他的英勇和他怎样凿池筑沟引水入城的事，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。西泽克雅与他的列祖同年，他的儿子穆纳舍 既为北往。